位于太阳节，外国政党团体代表团和各界人士访问我国驻本国代表机构表示祝贺。柬埔寨、墨西哥、尼日利亚的各政党团体代表团和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总协调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兼古巴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主席、古巴拉美通讯社社长、革命武装力量部各局长、蒙古对外关系部局长、伊朗伊斯兰联合党第一副总书记、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研究委员会主席、赤道几内亚民主党领导班子成员等各界人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以及两位朱觉伟人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